我哋又继续落去啦，好嘛？第十章，咁嗱，保禄咧就归化咗啦。咁保禄就系向外邦人传教一个中心人物。咁我哋根据《中途大事录》，我哋睇到，即系佢有三次旅程啊。有啲个旅程好大嘅，有啲旅程短时间啲嘅咁样。咁但系咧，为外帮人领洗呢，或者话为我帮人赴洗呢，第一个人呢就唔系保禄，而系伯多禄。咁究竟实在系唔系路加有意强调，即系伯多禄中途之长个所谓权威呢？我唔清楚。我都冇听过人讲话呢件事表达出呢样嘢。不过事实上的记载是这样讲出来，是不是有暗示的意思呢？我就没听过。好了，第十章的科尔乃略派人寻访伯多禄，那在凯撒勒亚有一个白夫长呢，就是在属于意大利型的白夫长。那这个人呢是一个敬畏天主的罗马人，他不是相信犹太教的，他就是相信神，他相信有神，他是一个罗马人。他和他的全家也是一个虔诚而敬畏天主的人，对百姓慷慨好施，也都时时向天主祈祷。我们这里呢就不断地看到天主两个字，但大家的观念上不要，即是我们这么快呢走到现在的观点。我们说这个宇宙之中的主宰，或者神就是天主。当时犹太人是 叫用另一个名称，是叫主，不是天不天主。所以这个名称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是了解到这个宇宙之中的、最高者，一个主宰，一个神明就可以了。他有一天在大概第九时辰，大家都记得嘛，第九时辰即是说下午的三点钟 下午教的时候， 下午 睡觉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他在异象里面，即是所谓睡觉了，清楚看见天主一个天使入来到他面前呢，向他说科尔乃略。他于是呢就定睛望着天使，他很害怕地说，主有什么事？天使回答他说，你的祈祷呢和你的所做的施舍呢已经升到天主面前，得到纪念，得到天主的接纳，得到天主的垂允。你现在打发人去约培，请一个叫做伯多禄的人来，叫他号称伯多禄的一位西门来。大家呢要留心，很多他们的名字就不容易记下。皮匠记不记得那个要买向伯多禄买权去赋予圣神，受手赋予圣神那个又是叫西门，记得吗？上个星期讲的呢。所以如果做一种叫做买卖圣职呢，叫西门尼嘛，这个是个西门术士啊。咁然后呢伯多禄呢去个皮匠屋企住，又叫做西门。他自己又是西门，因为伯多禄这个名字是耶稣给的，他说西门西门，是不是对伯多禄说嘛，就是耶稣叫他的名字叫西门。所以呢他就说你去这个地方啦，去找这个号称伯多禄，他又比如我们号称，即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呢好兴的，以前你叫什么名字，有一个字号孔子的什么仲尼嘛，是吧，即是有个名字有个字号，那这个伯多禄就一样了。这个人客呢住在一个叫做西门皮匠屋企，他自己叫西门，住在一个皮匠西门屋企，他的屋在哪里呢？靠近海。向他讲话的天使一离开之后呢，於是这个科尔乃略就叫他的两个家仆和时常护卫他自己的一个 虔诚嘅兵士咧，将呢件事话俾佢哋听，然后打发佢哋去约培揾巴多禄。到第二日啦，嗱，海德纳亚去约培，佢系一日嘅路程啊。咁所以第二日咧，佢哋行路将近城嘅时候，约在第六时辰。第六时辰咧，即系十二点钟啦。巴多禄咧就上啲屋顶祈祷，唔知系咪念三中经啊吓？即系三中经十二点点。嗰个时候佢饿啦，想食嘢啦吓。啊，正在有人正在人预备饭嘅时候咧，佢神闻超，因为佢祈祷嘛，啊有一方面系肚饿。可能肚饿咧系更加容易祈祷嘅，所以大家咧祈祷之前唔好食咁多嘢吓。佢睇见天开咗，垂落嚟一个器皿，好似一个大布，一块大布咧绑住四个角，喺度抌到落嚟啊，喺巴多禄面前，里面咧有各种四脚嘅野兽啊，四足兽，地上嘅爬虫同埋天空嘅飞鸟。同时他看到这些之后呢，同时又听到声音说，巴多禄起来劏了他来吃吧。巴多禄听到之后说，主绝对不可以的。他怎知道是主呢？因为他在祈祷之中而见到这样的事象，他神闻超拔，所以他很自然就想是主叫我吃这些东西不行，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些污秽和不洁的东西、大家还记得旧约里面说给你听哪些东西是污秽，这些污秽的东西不可以吃，不可以接触，因为你接触了你变成自己都、变成污秽的了、所以巴多禄就有这样的回应。他说完之后呢，继续有声音、第二次告诉他，天主称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称为污秽。天主都告诉他，这些可以吃的了，有什么担心啫？不是污秽啦。为什么巴多禄有犹太人的传统观念认为这些东西污秽呢？我说旧约里面有讲过，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呢，就是勒未记。勒未记是梅瑟五书的其中一本、是十一章第一至四十七节。一至四十七里面讲得好多嘢，边啲系干净，边啲唔干净，边啲系污秽啊！咁啊，第二次讲咗俾你听之后咧，佢话呢一件事一连三次，嗰、个器皿随即撤回天上去啦。就呢个布抌落嚟嘅嗰啲咁嘅蛇虫鼠蚁啊，所谓啊，即系动物啊等等咧，点样嚟咧？声音就俾你劏咗嚟食啦，你嘅咩预备做午饭啊嘛。但他就说因为污秽不得啦，咁打败他之后呢，他先后即是巴多禄仲怀疑的，仲疑虑究竟是不是呢，因为我们一路都这样信的嘛，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呢有时不容易。有一个人信念，就算我们作为基督徒，教会教导我们什么咁突然之间教会有些东西客礼仪上或者是做法方面呢有些改变呢，我哋又唔太清楚嗰個含義嘅時候咧，要我哋改變嘅時候，我哋都未必接受到。呢個其實就係一種現象啊。巴多當時咧有咁嘅現象。呢件事一連三次啊，講咗三次之後咧，就呢個布攞住嗰啲嘅，即係佔住嗰啲咁嘅動物啊，呢啲咁嘅嘢咧唔見咗啦，飛鳥啊等等唔見咗啦。於是巴多咧正喺度猜想佢所見嘅異象究竟係乜嘢意思。跟住咧，咁喺呢个时间咁快啦，睇下科尔乃略打发人嚟，已经查问咧西门嘅屋企，企喺门口啦，已经喺门口问啦。所以天主要话俾巴多禄听嘅时间咧，就系好贴切，正啱佢差唔多到嘅时候，就将呢件事话俾巴多禄听。其实想话俾巴多禄听咩咧？就系、是、外邦人领洗嘅问题啦。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犹太这个外邦人呢是没有救恩的，是不可以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科尔乃略派来的人呢就是喊着询问说， 号称巴多禄嘅西门系唔喺呢度咧？巴多禄做我哋沉思嗰个意象系乜嘢意思嘅时候咧，圣神就话俾听：睇下有三个人嚟揾你啊！起嚟落去，同佢哋一齐去啦，唔好疑惑啦，因为系我打发佢哋嚟到呢度。圣神话是他打发，而耶稣之前就说、对科尔对这个什么巴多禄讲这些这样的事、巴多禄见到这个异象，那、你就看到呢，耶稣和圣神之间其实是三位一体，是以二为一的、所以描写里面就写圣神，不过其实即我们不要说为什么突然间转变了呢、那个耶稣讲完就圣神呢，是不是彼此之间合作呢，或者我怎么看不要紧，他们是三位一体 的天主。巴多禄就下去向那些人说，看看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呢？他们就说，科尔乃略呢是百夫长，是一个正义和敬畏天主的人，也都是受犹太人民称誉，他得到天使的指示，请你到他家听你讲道。巴多禄他一直在想着，就是说那些这样的暴有那些所谓不洁的动物飞鸟走兽、的意，而他现在听到这些说话呢，他有些领会了、沉思这个事件之后有些领会了。巴多禄于是呢就请他们入来坐低，住了一晚，到第二日就跟他们一起去了。他还有几个约陪的兄弟呢陪着巴多禄去，到第二日又看到一下，所以陪、约陪呢去这个海撒勒雅是一日的路程，差不多了。所以这里都到第二日呢就回去那个、海撒勒雅。那个时候科尔乃略就聚集了自己的亲友和密友，亲戚和密友等候他们来。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心有灵犀，或是他们已经计过了数，一日路程上去，你跟住见巴多禄倾下偈住一晚，跟住呢再落返嚟又到第二日。所以呢就科尔乃似乎已经知道呢，咦，佢哋差唔多到咯喎、所以当巴多禄进嚟入去嘅时候呢，科尔乃略迎接佢，跪伏喺脚前叩拜，即係多谢佢嚟啦。巴多禄即刻拉佢起嚟话：，我亦都系一个人，我唔系神啊。咁于是同佢讲话入咗去，睇见有好多人聚集喺嗰度，就对佢哋话啦：，你哋都知道犹太人系唔准同外邦人交接来往嘅，因为呢个系旧约嘅法律，以前嘅法律。但系天主指示我冇一个可以讲系污秽同埋不洁嘅人。佢明白到佢个神视里面见到嗰个所谓啲爬虫啊、四足兽啊、天空嘅飞鸟啊，天主话俾听冇所谓洁与不洁。咁而家面对翻呢个外邦人嘅时候，喺佢哋嘅传统观念里面，旧约犹太人嘅观念里面咧，认为外邦人系不洁嘅，唔准接触嘅。但系天主话俾听，我啲咁嘅野兽都冇所谓洁与不洁，所以喺呢度咧，于是就佢明白到咧，科尔乃略同埋佢嘅亲戚、佢嘅朋友咧，都冇所谓系不洁嘅问题，佢可以同佢接触。其实我们在新约里面呢，我们都看到耶稣基督和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的所谓不洁的人交往。约翰福音第四章很清楚，我们 看到呢，耶稣和撒玛利亚的人拿水喝。撒玛利亚的人呢，个妇人呢，或者说撒玛利亚人、就是慈善撒玛利亚人都是啦，他们都是有这个观念啦。为犹太人来说，他们是不洁的，是不属于他们族裔的、不应该交往的、但是今次不同了，巴多禄有个理解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就是天主向他显示 解釋咗結與不結嘅問題咧，話我一被請，毫不猶豫就嚟咗啦。請問你哋請我嚟究竟為咗咩咧？咁科爾乃略咧就話：由呢個時候開始，四日以前第九個時辰，我喺房裏邊祈禱嘅時候咧，忽然有兩個穿住華麗，係有位穿住華麗衣服嘅人企喺我面前。嗱，佢呢度科爾乃略就話係人，但係前面咧佢就話聖天使，所以即係喺實際上我哋咧，究竟係人啦、啊，係天使啊，或者係所謂神魂啦、啊，或者我哋甚至中國人講嘅鬼魂啦、啊、嚇，唔係好清楚嘅。不過無論如何，佢所見到嘅形象，就算我哋睇電影咧，啲鬼魂見唔到噶。啲所謂僵尸咧都著住個人嘅衫走出嚟噶啦，係嘛？最多著得古靈精怪多啲嘅啫，所以都係其實同一嘅含義嘅，係見到啲咁嘅嘢，見到個形象。咁我聽到咩咧？佢當時我見到呢個穿住華麗衣服嘅人企喺我面前話：科爾乃略，你嘅祈禱得咗垂允啊，你嘅施捨喺天主面前得到紀念啊，所以咧你要打發人咧去約陪。佢就又述講述翻聽到嘅説話。他請了一個叫做伯多禄的西門尼，他住在靠近海邊的皮匠西門屋企，所以我就立刻打發人到你那裡去了。你來到這裡真的好了，現在呢我們眾人都在天主面前呢要聽你吩咐你的一切。他們很開心有人來到，即是伯多禄啦，特別是因為這個所謂聖天使或者這個穿著華麗服裝的人呢告訴他叫他請伯多禄嘛。於是嚟咗，咁啊更好高興啊！咁於是聽佢講，請伯多禄講嘢。於是伯多禄咧就開始向佢講嘢啦，話：我而家真正明白啦，天主係唔睇情面嘅。無論你係邊個，無論你個背景係點，凡係信主而實踐天主旨意嘅人咧，都能夠承受永生嘅恩典。啊！呢一句说话，其实我哋可以去谂翻耶稣基督喺福音里边记载过嘅讲嘅说话。有一日，圣母同埋一啲所谓耶稣嘅兄弟去揾佢，耶稣向群众讲紧道嘅时候咧，去揾佢，有人话俾耶稣听：，你嘅妈妈嚟揾我啊！咁耶稣就话：边个系我妈？咁我哋听落去，哇！你衰仔啊，大逆不道！阿媽嚟揾你，你話邊個係我媽嚇？但耶穌嘅含義要講嘅就係、是，後來佢都繼續講啊嚇。凡係信從主旨嘅人，成行父旨意嘅人咧，都係我嘅兄弟、我嘅姊妹、我嘅母親。嗱、啊，耶穌呢句説話咧，喺呢度咧，伯多禄可能領會咗嚇。佢話即係天主係唔按情面嘅啊。凡係喺各個民族裏邊敬畏佢而又履行正義嘅人，都係佢所眾悅嘅人。他藉着耶稣基督，他原本是万民之主，宣讲了和平的喜讯。这个他是谁呢？是天父、啊、藉着耶稣基督。那宣讲了和平的喜讯，将这个道呢传播了这以色列子民，就是天主透过耶稣基督将这个救恩将这喜讯告诉以色列子民听。你哋都知道，伯多继续话咯，喺约翰宣讲洗礼以后，由加利利亚开始，再全个犹大所发生嘅事，发生咩事呢？就是后面所讲嘅，天主怎样以圣城嘅德能呼召咗耶稣基督，点样呼召法啊？我哋见唔到耶稣被富有，记唔记得点耶稣被圣城嘅德能呼咗耶稣纳粹地嘅耶稣呢？记唔记得啊？唔好俾佢吓亲，唔好俾佢啲字。Goodness！ 天主白鸽咯，天开了咯，白 鸽。佢领洗嘅时候咧，耶稣接受约翰洗礼嘅时候咧，即系天上开咗啦，然后上主有声音话啦，这个爱子啦，啊，然后白鸽嘅形象出现啦。就是即系呢度所讲嘅圣神同埋德能咧附咗入咗你人耶稣， 他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主要就是受魔鬼压制的人，因为天主跟他在一起。我们就是他在犹太人地域和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的见证人。耶稣曾经在犹大地区传教，在加利利亚传教，在耶路撒冷受难 受死、啊、复活。马多禄就说我们是他的见证人，而他们呢就将耶稣钉在木架上杀死了他。第三日天主使他复活，叫他显现出来。他不是给所有的百姓，而是给天主所预拣的见证人。所以这些宗徒是预先拣选的，有些妇女是拣选的、啊、所以就成为见证人。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由死者之中复活之后跟他同食共饮的人。福音都记载了耶稣和门徒他们一起吃早餐嘛，而且有一次呢问他、哎、你吃饭没啊，是不是就是一直吃东西，所以是同饮共食。所以同饮共食是证明耶稣不是鬼、哦、是人、哦、因为鬼不需要吃东西、哦、虽然我们中国人呢烧些衣纸、啊、找些、拜神的时候整些烧肉，不过原来烧肉后来我回家就自己吃的、哦、不是给鬼吃的、哦。咁巴多禄咧就系佢吩咐我哋就系耶稣啦啊喺复活之后咧就吩咐门徒咧去宣讲嘛，你哋喺马窦福音嘅28章最后个一两节咧就话你哋去天下普世大地咧世界各地啦吓啊宣讲啦。因父及子及他们及圣神之名他们受洗啦，就是、所以耶稣吩咐我们向百姓宣讲，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死者的判官。一切的先知和曾经为国的作证就说这个结论、啊、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得到罪赦，就是他见证的一个结论来的。跟着呢44至48节呢就是科尔乃略这一班人领洗了。巴多禄还是说这些说话的时候，圣神降临在所有听到的人身上。很奇怪、哦、今次圣神先降临，不是领洗先、哦、我们平时就领完洗先领见证降临。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其实令到我们教会都很不清楚究竟是不是圣洗圣事、见证圣事是分开两件圣事。所以教会现在常强调的就是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入门圣事，特别成年人应该领洗，即刻领见证领受圣神、啊、原因就是当时呢虽然有在中途大书记载里面有先领洗的后领圣神的，但是也有记载先领圣神的后来才领洗的、啊、所以呢就这里呢是即是不得肯定那个程序，不过不要紧，我们最重要就是领受天主的恩典、啊、所以就什么呢，就是那些受过国选和巴多禄同来的信徒见到巴多禄就是有同行人的、啊、同一起来都惊讶圣神的恩惠倾注在外邦人身上，因为他们本来以为，因为他们传统的犹太人嘛，他们受过国选的嘛，怎有可能即是天主的恩典给外邦人的呢，他们是不洁的嘛，污秽的嘛，所以他们惊讶了，竟然圣神出现了。他因为听见他们讲各种语言，同时颂扬天主，那个时候巴多禄就说了，这些人竟然领受了圣神同我哋一样，边个能够阻止佢哋唔受水洗呢？或者话边个能够阻止佢哋洗礼呢？啊，圣神行动在先，洗礼只不过系一个象征性嘅含义，愿意接纳耶稣基督成为救主，愿意过呢个所谓重生嘅圣事。因为水洗有个含义，啊，有洁净。有生命，亦都有死而复活， 啊，经过那个红海的死，经过那个四十日洪水的死，然后一个生命的出现。Okay? 所以巴多禄就吩咐人以耶稣基督的名义为这些人赴洗。之后呢，全洗之后呢，他们有没有吃大餐我不知道、啊、不过他们就求巴多禄在这里再住多几天，继续讲道理给我们听，让我们了解多一点。咁呢嘅有一個事蹟，咁無論如何咧，外邦人咧喺記載裏邊係第二次洗禮啦。啊，第一次就係嗰個太監，啊，太監嘅洗禮，今次係第二次嘅洗禮。咁啊，於是巴多祿同埋佢同行人都開始觀念上有改變，就係、是、外邦人啊都可以分享基督的救恩。好了，两篇的读经都不是 太难了解了。大家有没有分享呢？有没有问题想问一下，或者有没有补充在你的角度你解释一下呢？誰說的話我聽不清楚。 我說翻譯立法的無端這個名字經常聽到，但無端端在那裡嘣嘣一聲教出來，之前之後又不多覺得有說的翻譯立 法。你好像個遠一點，所以你站得遠一點，所以我聽不到清楚。 我說翻譯立法的名字好像突然嘣一聲爆出來，但又經常聽到的，但之前之後又好像不多覺得有在這裡是吧？ 知唔知个多个唔觉喺度？你嘛有啲嘢唔系我哋控制嘅。 即系好似，即系前面有冇讲过，后边有冇讲过？突然间有个人出现咁样，好似咁又好似好奇怪。咁突然间又话佢介绍扫罗俾啲门徒喎，咁点解无端端佢又介绍俾佢咧？之前之后有冇介绍？咁突然间又走咗出嚟。 你讲呢个巴以拿巴？我而家答你唔到，我要揾翻一啲即係抄啲聖經，抄啲有關資料咧，你去睇下巴以拿巴幾時出現，幾時做過啲乜嘢，同點解同會識阿掃錄咧？咁睇下有冇資料先。嗱、未必有，未必有資料㗎嚇。 阿 Gladys 啊，依度唔係武俠小説，唔係劇本，寫曬啲人物交跟關係。咁佢實在啊，道家咧係好多嘢寫。我想這段東西在路加第一章那裡是非常之重要，就是將那個恩惠的領袖是開了給不是猶太人 的其他人。我想這個開了一個很大的先例，就是以後的傳教的、即是在這裡來講，路加講好，其實要將很多東西就濃縮在這幾章裡面講了，有些重要的東西先講出來，或者有其他的書籍或者書信又會講這些人。我想但是在中途大事錄呢是開了這個第一步了，然後怎麼去落山嘛，開始是吧，師傅教落，現在可以落山了。他就開始去那裡，去阿拉伯好， 去非洲好、去開始去摩塔，去那個什麼 Cyprus 土耳其，那些傳教的 旅程來的，這個轉捩點來的。 不是，我不是說什麼，因為巴爾納伯的名字經常都聽到，但是就不知道在哪裡，但是都跟我保留一起的，覺得這個人，但不知道怎樣，即是好像有些得意的，這樣解的，不是。 Peter， 這個名字是英文，是 Bonaparte。Bonaparte 不是變了是教宗的名字來的。 咁啊，教宗用佢个名嘛？ 我知， 佢唔系跟教宗，教宗用佢个名啫。问题，问题咧，咁啊，燕立伯咧，我就话啦，我就要抄啲资料先知道个来龙去脉。不过后来咧，巴尔纳伯同阿保禄咧，即系都一段时间咧系一齐传教嘅。咁由于拍档啊啲，譬如呢个马尔谷嘅问题啦，约望马尔谷问题咧。就令到保禄不太 happy 啦，因为本来说去全家啦，就譬如不要回去即是离开啦，但是约望马尔谷就回了耶路撒冷，他就不 happy， 所以呢就保禄话，唔好啦，唔好同佢去啦。咁咁于是呢，巴彦立伯同佢保禄之间有啲唔同嘅意见嘅。佢呢就係即係于是同呢个保禄呢分道扬镳，分开去传教啦。咁分开传教呢，就佢个部分呢就唔係写咁多，保禄嗰度写得多啲。咁无论如何就係、是、即係我哋即係话好似话我哋唔好睇好似睇电视剧电视剧咁，即係话呢个咩呀我好少睇电视剧，要引个例子，係咪爱回家咁呀，讲讲下佢屋企，等下讲佢公司，佢公司呢个朋友嘅关系，即係呢度讲嗰度讲佢呢度呢度唔会咁讲，佢冇一啲路家要强调嘅中心思想要讲嘅嘢呢，佢唔会即係详细讲。 我搵到佢啦，搵到佢啦。 啊、 我記得以前讀過的，但是就找不到現在了。其實是在馬爾高福音引言那裡，你可以揭他第157頁。 馬爾高福音引言有個 表兄弟嘛。 是啊，表兄弟，但是我就是覺得覺得這個人是有些關係的，原來他就是馬爾高、即是約望的表兄弟，那我就記得 他後面其實中二十六我們未讀到那裡而已，遲些我們一讀到他們去傳教的時候，他跟保羅一起去的，開始的時候咁，然後保禄同佢之間有啲意見，意見相左，咁我哋後來咧可以再次睇翻啦。 其實米谷嗰度都有講，若望講佢同阿保禄佢傳教，後屘跟住又有啲意見分歧，你又分開咗嘅，都有講 嘅 啦。 真叻，多謝曬，好叻啊你 ，Gladys。 係渡輪，我喺度睇翻個渡輪係嘛？ 我記得佢個名好熟。 睇翻米。买嗰度嚟，系啊！啲名咧就似曾相识，咁你又唔记得咗，因为见得少嘛嗰啲。譬如我正话，我成日都捞乱嘅咧，一个海撒勒雅。 系。 啊，海撒勒雅其实有两个啊嘛。 嗯。 然后一个，另一个就成日都忘记啊。佢中文译法咧系五个字，安提约基亚。 系啊。 安提约基亚就北好多嘅，喺我个脑海之中咧，我成日都会记错，捞乱嘅。啊。 嗯。同埋嗰陣時啲人咧，佢冇姓嘅，只係有名嘅啫。咁啊，即係所以你阿 Simon 個名咧，就好多人都有呢個名嘅。 嗯。 我諗喺猶太文入邊咧，有特別意思喺度啦，係嘛？個 Simon。所以咧，好多時同名，但係冇乜同姓嘅啦。嗰陣時係。 唔知幾時開始有姓氏咧？ 李 達在這裡，找到 了，剛剛說的李達在這裡。什麼什麼，紮起紮起啊？ 哦，李達，我最後那個圖呢， 我剛才你說李達那個地方又找到。啊，李。哦，李達，啊。最後那個圖，你在若培那裡，若培海邊那裡，下隔離就是李達。 是。所以很近啊。 是，很近。 同埋，其實約培同海撒勒亞都唔係好遠嘅啫。係 啊，一上一下。 嗯。所以朝聖幫咗你有個地方嘅觀念啊，即係知道佢嘅喺邊笪地方。 幾好玩，幾好玩，好立體，真係好立體。 好立體。 我哋坐巴士坐咗幾個鐘頭，哇！一個城市去第二個城市，可以行咧，點知幾個鐘頭？是很遠的，不過就那陣時個地域咧，真係幾辛苦，我覺得啲人。OK， 冇有冇其他嘢啦？ 冇啦。 冇啦，我哋就下星期又繼續啦。